与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的节目呀，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两本记录历史的书，记录中国还有北京这个城市的变迁的书。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这两本书的作者，那先卖个关子吧，我先把作者介绍啊，然后再由作者来介绍他出了好多本书当中的这两本特别重磅的书。那么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我刚才说过了，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那么他呢，就是王军，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现在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王军，王先生你好。 你好刘莎好，听众朋友好。 王先生，您出版过不少本的书，那今天呢是带来两本特别重磅的书，这两本书的书名是什么呢？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把这第一个答案公布吧。 我带来的是《沉寂和历史的峡口》。 嗯，两本书，两本特别有名的书。我刚才说到了啊，这两本书啊，尤其是在国家图书馆特别有名。为什么这么说呢？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沉寂》啊，它是曾经获得过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奖，对吧，王老师，鼎鼎大名。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二本书啊，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峡口》呀，它是国家图书馆读书推荐栏目的重点推荐书。 非常荣幸。 王老师，在我给您介绍的时候，如果您只点头不说话的话，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今天刚才说到这两本书呢，它其实我觉得它介绍它记录了应该是一两百年的中国还有北京的城市的变迁。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沉寂呢，很重要的是这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北京的城市的发展史。 嗯， 当然是把它的这个背景扩大到这个民国时期。 嗯， 那么呢，这个历史的峡口呢，则是从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啊，它是来表现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包括北京所见证的这么一次巨大规模的社会转型。 嗯，王先生，您知道您的这两本书啊，这属于特别不好写的书，您知道吗？ 但是我不会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激荡人心的故事需要我们去表现。 您看，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激荡人心的故事。 对。 但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两本书属于特别不好写的类型呢？是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很多尤其是青年的这个作者来说啊，我记录一段感情，或者记录我人生的一些经历，或者呢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些感悟的话，那么只是基于我个人的感受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您的这样两本书呢，其实属于历史的纪实的题材。 嗯， 您需要掌握大量的非常详实的这样的第一手资料。 对， 这是非常难的。 这个呢，当然呢，就是我就觉得呢，这个是不同的这个作者在完成不同的任务。 嗯， 是吧？刚才您讲的就是说谈个人的一些情感呀， 嗯， 那个滋养自己的心灵呀等等，为这些书也很好。 嗯， 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记者来说，或者对历史有兴趣的这些写作者来说，我们的很重要的任务是还原这个历史的过程。 嗯， 就像您讲的是吧，要得到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然后要能够平衡的 使用这些史料， 哎， 来还原那个历史的过程。 您看，您刚才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平衡的使用这些资料，因为对于过去的啊很多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从1840年能活到现在的人好像不是很多， 对， 这都已经100多年了，就算上这个创造世界纪录的人，恐怕也难以通过他的大脑啊，把当时的历史来做一个还原，所以这就对于您搜集历史资料啊，还有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这是一个非常大量的筛选工作。那什么您认为能用，什么您认为不能用，什么您认为更尊重历史？您在挑选这些资料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标准呢？您公布一下吧。 那当然，这是首先是要是可信的、真实的史料， 嗯， 是吧？就是权威的史料，是吧？ 嗯、 你比如说，我这些史料很多是从。国内或者国外的一些档案馆是吧、 嗯、 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学术机构的一些资料史，说大学的资料史，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寻找历史的这个参与者， 嗯， 见证人是吧、 嗯、 对他们做采访。那当然呢这个口述史的使用也是很需要慎重的，是吧、 嗯、 因为每个人对历史的回忆会有一些偏差，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我也测过我自己的回忆，我发现我的回忆就有差。 您主要是把您的回忆和旁边经历过这件事的其他的人的回忆，哎，你们您放在一起一检验，发现哎，怎么10个人记成这样，只有我一人记成这样，您就发现您的问题在哪了。 这不是是我自己来回忆我大概20年前的经历的一个大事情， 嗯， 然后我再翻开我的采访本，我发现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有误，所以说呢。口述史确实是要慎重的使用，但是呢并不是说因为口述史容易出现这种缺点就不用它了。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大家想要当作者或者想要当作家，记日记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没错 嗯，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啊，这样的两部著作其实是非常厚重的，反映100多年以来中国和北京的变迁的这样的两本书。那么也听到了王先生他在选取第一手资料的时候的一些标准。那接下来呀、啊，又出了新的问题了。我想不少的读者呢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在这儿呢就一一的替读者啊请教王先生了。您看这样的两本书，《历史的峡口》还有《成绩》。一个呢说的是这100多年来中国的变迁，而另外一个呢说的是北京这一座城市的变迁。那么我也知道啊，其实您是先写的成绩，因为2003年就出版了，之后呢再写的历史的峡口。但是我想这两本书的构思可并不是当年构思就当年完成的。 是的。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这样的两本书？为什么先写了北京城，而后面又写了整个的大中国呢？ 啊，怎么说呢，这两本书你要说它的出版的次序，成绩在先，历史的峡口在后、 哎、而且差了10几年了。 对对对、 嗯、 但是呢真正的想法还真的是历史的峡口在先，成绩在后。 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代大学生吧，我是87年到北京来读书。 您当时考大学的分儿是不是特别高呀？ 还行吧，反正那个时候竞争是比较激烈。是吧？ 据说那时候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对，没错。 您的意思就是显摆您是过了独木桥那个人 啊？现在我相信大家也还在过吧，是吧？这个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在想着中国的改革， 嗯， 是吧？那个时候都是热血青年，中国要改革，彼岸在哪里？此岸该怎么理解和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关于中国的这个改革，中国的这一场转型，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读书啊，思考啊，大家一块来讨论呀， 啊，热血沸腾， 对，都是这样子的、 嗯、 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在参加工作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是吧？就是在这一场改革的过程当中，而且这场改革是人类最大规模的一次转型，13亿人口的转型， 嗯， 是吧？而且我们是正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说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那么呢，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最后这些想法，是吧？我把它画在了这个历史的峡口的几个片段里面，九个片段里面。 嗯， 那么呢，成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在这么一个大思考里面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是吧？因为我呢是这个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呢就到新华社工作啊、 嗯、 那在新华社的北京分社，先是在新华社北京分社，然后后来又到新华社瞭望周刊。那么呢在北京分社的时候呢，我主要是写城市建设的报道 啊、哦、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必然要跟北京的城市史、建筑史，是吧， 发生这样一种关系。 哦， 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北京的城市建设是在这个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进入一个高潮。 嗯， 那么在那个时候做采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给我讲起以前的事情 啊。 那么我就特别那会儿，我也特别想有一本书能帮助我了解以前的事情。你比如大家都会说那会儿梁思成是吧，那会儿林徽因， 哎， 那会儿陈占祥先生是吧，从英国回来做了一个北京的方案是吧。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想找到一本书来帮助我的工作。你因为我相信你也是新闻工作者，我也是。那么我就觉得新闻工作者最难的事儿，不是说你采访不到那个人，不是说你进入不了这个现场，而是你看到的这些事儿之后，你无法来判断它的新闻价值。 没错，您说的我个人特别有感受。有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可能这个人踩了，就大家就一听而过。 对。 但另外一个人踩了，他可能就得到过中国大奖。其实事情是同样的事情。 没错。 怎么才能得这中国大奖呢？您是不是接下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认识这个事情的一个历史的坐标，是吧？那么这个坐标呢，在于你在这个方面要积累足够的背景知识，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找一本书来帮助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还真的找不到一本特别好的一本书能够帮助我了解以前，特别是50年代以来的这个北京的城市的演变哈。那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坐地铁都知道这个门这个门那个门是吧，但这个门跑哪里去了是吧，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我还去找舒乙先生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是吧，那么他是个老北京是吧。那么呢，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会儿你看，他说我爸老舍先生写小说里面的人全是虚构的，但是人物 的 场景 地儿 全是真的。 对， 不光是地儿，建筑大赤包的房子，齐老太爷的房子全是一模一样。 嗯， 所以我就拿着那个四世同堂就去跑到那个小羊圈，一个一个去对我觉得那个 后来您对上了吗？ 对上了，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叫寻找老舍笔下的小羊圈 王先生，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刚才您自己谈到了，您幸运的是在于您把您工作的一些积累这个内容化成了这样的两本书《历史峡口》还有《成绩》。其实我更觉得您幸运在于您的这份工作是您的乐趣很多人上班的时候觉得简直度日如年但是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上班和自己乐趣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那真的是太幸运了。因为我们这一生当中娱乐其实那时间没有您工作的时间长 怎么说呢，你要这么来说我确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谢谢。 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王先生是大致的把他为什么写了这样的两本书，还有呢在写作这两本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跟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具体的说一说这样的两本书了。咱们先从成绩开始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写了什么样的事情，前面咱们只能说是粗略的说了，接下来咱们要详细说了。 详细说，是我就觉得这个像《成绩》这本书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重要。 嗯， 你要知道，就是北京的怎么说呢，咱们现在正好是晚高峰的时候，你看外面全是车是吧。 对， 我这个91年到新华社工作呀，就一直在调查北京堵车的事儿堵车的事儿。我就觉得那会儿就觉得我记得我在87年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我的北京的同学带着我到学校周围去转悠 您87年的时候好像北京不是很堵车 对, 对， 那会儿已经我能够明显能感觉到，他我们的同学说哎呦，三环路都修到人民大学这儿了 那时候才修到三环。 对, 对，修三环呀。 嗯， 然后我毕业之后北京开始修二环 那是92年 91年92年的时候 对 吧，开始修二环，二环很快就出了一个环城的一个快速路是吧。 那个时候也不是特别特别堵车那个时候即便西直门也不是很堵 已经开始堵了。 对，已经开始堵，但是绝对不是很堵 那当然了，就是这个是这个无限的接近的无限的堵是吧。 对对， 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工作就已经开始跟堵车较上劲儿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北京要架桥修路，不架桥修路就堵是吧。然后那会儿叫打通两厢缓解中央，北京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这么一个口号， 对， 就修二环路的时候，对不对 嗯， 那么中央已经非常的 非常的紧张的、 嗯、 所以才需要打通两厢哪厢什么东厢西厢、 嗯、 是吧，就是东西二环是吧、 嗯、 这个地方。那么呢在那个时候市政府又没有钱是吧，那么财政也比较紧张，那怎么办？那么哦我们就做调研，说哦对，应该修更多的立交桥，修更多的这个宽大的马路， 嗯 是吧，这样才能够让北京不堵车。但是呢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的这些调研呀这些工作很失败。为什么呢？路是越修越多，桥是越架越多，北京差不多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啊，我去了欧美很多城市，我看北京差不多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了。 其实应该这样讲，应该是修聪明的桥和路，还要有聪明的这个想法和办法来去管理，还要有聪明的人把这些办法都逐一的去实施，这是一个很多方的协调工作、 啊、 哪一方如果出现了问题，堵车就出现了。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嗯、非常全面。 我也搞过城市调查，您觉得像吗、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一本书， 嗯， 叫梁思成的文集， 嗯 啊，梁思成现在大家都可能知道啊、 嗯、 这是这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办者、 嗯、 也是我们国家的建筑史 还要 学的奠基。 我觉得还特别要说一句，他的夫人然后是我们国家国徽的设计者、 哦哦、对对对、 嗯、 国徽是他们俩设计的。 对啊 对 啊对、嗯、 他们是真的是一对非常令人敬佩的学者哈、啊、 嗯。 那么呢我看他的那个文集里面正好收录了梁思成先生和这个陈占祥先生，因为陈占祥先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在英国是吧参与过大伦敦计划的这么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学者、 嗯、 那个时候跟梁思成先生在5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方案。我一看这个方案呀，我一下就知道我为什么我以前的努力，我那样一种架桥修路的那种想法是不可行。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学者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说一个城市的规划它最重要的是能够让它平衡发展。 对， 什么叫平衡发展呢？就不，你不能把上班搞在一个点上，其他地方全睡觉了。 你一定要东南西北每个地方都有大家工作和休息的平均的分配、 哎、 其实在这一点大家可以，如果去过美国的朋友可以特别有深刻的感受。你看美国它都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吃喝玩乐的一个聚集场所，然后旁边有工作的地方，然后你去每个城市，其实除了那种超大型的城市，其实每一个小的城市的分布都是一样的，你在哪儿都会找到同样的娱乐呀购物啊，所以大家觉得在哪儿都一样，就不会某些人特别集中在某一个区域。美国比较典型， 就是这个城市的功能的混合是很重要。 对对对对、 嗯、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想到，哦我说看来真是这个问题，就是北京成了一个单中心的一个结构， 嗯 是吧，就是呢就是把就业搁在的是中心区是吧，那么郊区呢分布了大量的这样一种居住的这样一种场所， 嗯， 那么我们这几十年的这样一种这种建设呢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是吧、 嗯、 那么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已经在承受，那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它？那么我们要面对它很重要的就是把以前这个过程把它梳理清楚， 嗯， 所以我就进入了这本书的这个世界。 哦，那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在这本书当中啊，那么哪些章节或者段落是您特别想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或者说您是特别想跟大家多说两句的内容呢？ 对，就是说这个，你比如像对这个梁思成和陈占祥这个方案的认识哈， 嗯， 那么呢，我最初接触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采访，你比如很多专家也说这个方案，哎，是个还不错的方案， 嗯， 但是呢，他因为这个方案大家知道是要在北京的老城以西，在这个公主坟和月坛之间，另外设一个中央行政区， 嗯， 是吧？那么大概是个六个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面积。那么这两个学者也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老城保护下来，新城这个建设起来，是吧？ 嗯、 就近配套这个居住，是吧？植住平衡，形成这样一种多中心的这样一种平衡发展的一种格局。 嗯。 但是呢，那个时候有钱建吗？啊，又抗美援朝，百废待兴。没有前进， 没，所以有的时候说起来，现在呢，我们会承受一些过去的，比如说留给我们的这压力也好呀，或者说教训也好，但是一定要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一下。那么我们国家或者说我们的北京是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真的是一砖一瓦的修建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去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历史。 但是呢，我后来得出了一个恐怕 和你刚才这个表述相反的一个结论。 嗯， 就是说呢，其实在那个时候更没有力量去改造老城。 嗯， 因为改造老城是成本更高的一个事情。 嗯， 是吧？我那个时候正好做了很多房地产的调研，因为在老城的这个改造拆迁的费用占了成本的一半以上。 嗯， 在新区这个大概就是10%左右。那么呢，我就说哦，它是一个另辟新城平衡发展的方案和一个进行老城改造的一个方案之间的一个比较，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计算的。 嗯， 那么呢，所以说我那会儿写城际的时候，我更大的动力是在于这个想法，因为我曾经也相信过，那个时候没有钱来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它对抗的是一个恐怕更高成本的一个计划。 我明白，我明白。 啊，更高成本的一个计划。那么呢，我就觉得呢，这个事儿呢，就是那我就有必要去透过一个史料的还原。既然大家有那么多误解， 嗯， 是吧？那么需要通过这个史料不断的来呈现这个事情。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两本书啊，《城际》和《历史的峡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城际》这样的一本书，对于很多居住在北京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可能会让大家有特别多的亲切感，因为我们每天就生活在这里，我们工作在这里，或者我们娱乐在这里。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本书啊，王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吗？简单的和我们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 啊。我就觉得反正这个这个书呢是融入了我的很多，我是一个外地人在北京生活啊，我就觉得呢，我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住到北京的胡同里面去了。那么我一开始进入胡同的时候，我不了解，我也觉得这个胡同好像和我以想象的现代化有差距。后来我慢慢被它融化掉，我就记得我的住着那个院儿的门口啊，摆了一个汉白玉的一个门墩儿。 啊，您住的这地儿真高级， 特别漂亮。但是那个门墩儿已经是被拆下来之后的一个残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我再一问，说这是荣禄的宅子。 哦， 我当时就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就觉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都知道这个人，但我现在竟然住到他这个院子里面来了，我就觉得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和我脚下的这个大地这个历史发生了联系，是吧？我就觉得呢，我是以这样一种状态来进入这本书，所以我就觉得呢，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来关心我们的城市，包括它的过去。 有不少人都说北京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城市。我觉得刚才呢，在听了您这样的一段描述以后，可能很多朋友看过这本书、这本城际以后，对北京的伟大可能更加会记忆深刻。 是的，我相信，希望能这样。 好了，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王军先生的做客，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决定，然而当爱最后的